只放过，证明你有来过。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。 A 世界的人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，一百年前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 B 世界的人是假的，本来没我，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。 心酸往伤心里塞，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。 至黄昏，一直活到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，它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冰混成一块，天真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。 Night comes, who will save your soul?